场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呢我们会关注到资讯部分。您将会听到发改委表示要加快全年3.65万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猪肉价格连续走低，全国生猪养殖总体亏损。北京公积金提取业务可以零材料网上办理。茅台确认双节保证投放超7500吨茅台酒。好的，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同时呢，我们也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呢给大家抛出了互动话题。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喜欢哪些老字号品牌？也欢迎大家哈打开听听，找到我们财富新动力，然后弹幕就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了，我们也会有现金红包供大家来抽取，欢迎大家积极的来参与互动。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家发改委16号召开9月份新闻发布会，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意义重大。下一步将会同有关方面密切跟踪经济走势变化，继续加强跨周期调节，统筹做好今明两年以及今年3、4季度政策的设计和衔接，及时出台必要的政策措施，夯实经济稳定恢复发展的基础，防止出现大的起落，避免短期波动影响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发改委将加大宏观政策落实力度，加快全年3.65万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和使用进度，推进重大工程、基本民生项目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再来关注16号国家发改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生猪价格持续偏低的情况，7月份国家发改委会同商务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挂牌收储50000吨猪肉储备，近日已经启动了年内第二轮收储工作，这轮收储持续时间会更长，规模会更大，第二轮第一批的收储工作呢即将开始。这位负责人也表示，国家发改委积极督促指导各地同步收储，形成调控合 利。据初步统计，17个省份已经开展或者是启动收储工作，那么其他地方呢也将在四季度开始收储，各地的收储总量明显会增加，力度也会明显加大。那么在未来几个月呢，随着收储托市效果逐步显现，增加秋冬季和两节猪肉消费的趋旺，需求增加，生猪价格啊可能会逐步的有所回升。进入九月份之后啊，我们知道这个猪肉价格是继续走低。那么以北京新发地市场为例，九月十号猪肉价格比九月三号下降了5.8%。据介绍，近期中小学校开学，加上中秋节、国庆节的临近，猪肉的日销量比上个月增加15%左右。但是猪肉上市量啊的增幅是超过了需求的增幅。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养殖总体是处于亏损的状态。八月份，全国的养猪场户亏损面达到52.5%。再来关注一下，文化和旅游部表示要严格实施跨省旅游经营熔断机制。16号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一级巡视员侯振刚介绍，随着中秋国庆节的临近，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地严格做好外防输入工作，同时严格实施跨省旅游经营熔断机制，对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立即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该省的跨省团队游和机票加酒店的业务，待该省的区域内的中高风险地区清零之后，再恢复跨省旅游经营。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商务部表示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深入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商务部发布进一步做好当前商务领域促消费重点工作的通知，促进新车消费，加快推动汽车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破除制约汽车购买的使用障碍，释放汽车的消费潜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会同相关部门深入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扩大二手车消费，鼓励二手车经销企业品牌化、连锁化经营，推动流通模式的创新，加快推进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跨省通办，推动落实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积极协调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加强二手车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二手车的出口业务，有序地扩大二手车的出口规模。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16号指数午后是持续下探

来关注一条消息啊，上汽集团表示，到2025年规划实现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270万辆，占比不低于32%。16号，上汽集团总裁王小秋表示，上汽碳减排工作将以产品端为核心，加快向生产端和使用端延伸，重点聚焦新能源汽车发展，力争在2025年前实现碳达峰。那么在产品端方面呢，上汽将大幅的提高纯电动车型和氢燃料电池车的产销占比，持续改善电耗指标，降低产品的碳强度。那么到2025年，上汽集团规划在全球实现新能源的汽车销量要超过270万辆，占上汽整车销量的比重不低于32%。再来关注一下，天猫宣布双十一商家报名已经正式开始了。据天猫介绍啊，在双十一的筹备期，商家可以获得提前备货信用贷的利息折扣。那么在双十一的预售期，商家可以申请预售及回款的金融服务，提前20天收回货款。在双十一的销售期，商家的退货运费险则继续保持单笔订单的保费最低可至1分钱，全年有效。那么此外呢，商家还能获得包括供应链金融、阿里妈妈营销推广等系列相关产品的金融服务。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16号起开始规范学生平安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那么进入到开学季，北京银保监局昨天发布通知，督导北京市保险机构切实加强学生平安保险业务合规运营及合作管理。投保学平险应该认真阅读保险的条款，妥善保存保险的凭证。那么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呢，应该第一时间去告知保险公司，按约定来提交索赔的申请材料，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的，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我们非常感谢编辑，也主持人曼宁呢，也代表各位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嘉宾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我们目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哈。今天早晨呢，全路网的交通指数为7.3，属于中度拥堵，提示您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呢，我们也抛出了互动话题，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喜欢什么样的老字号品牌？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啊说自己喜欢的这个品牌了，比如说有全聚德啊、王致和，还有同仁堂啊、18街大麻花 还有瑞福祥、五芳斋啊、便宜坊等等等等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另外呢，时尚2019他说头戴马巨源的帽子，脚穿内联升的鞋子，身披瑞福祥的衣裳，腰缠四大横的银子，这个啊，确实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喜欢的老字号品牌。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现在我们这些老字号的品牌发展的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最近发现啊，就是张小泉，大家知道吧？哎呀，这个刀剪的王牌老字号啊，它是最近上市了。那么在上市的第一天呢，它的收盘是报每股34.09元，较它每股6.9块的这个发行价哈、啊，涨的是蛮多的，但是其实距离它的这个目标来说，还是缩水的，大概缩水有40%多啊。这个也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但是看起来资本市场应该还是没有那么的买账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也就是我们的独立投资人赵晨，欢迎赵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为什么当代老字号发展的看起来真的还蛮艰难的哈？那其中有哪些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呢？ 这个主持人抛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现象啊，就是张小泉带动了这一批老字号的这个上市，它相当于是在今年这些老字号上市公司里边第一个吹响上市号角的。那么紧跟着它的应该还会有这个五芳斋啊，天津同仁堂，还有大家都特别熟悉，尤其是西北地区非常熟悉的西安的冰峰汽水啊，橘子汽水好像大家都很喜欢现在。那么从整个老字号的分布上来讲呢，整个中国在2006年到2011年两个批次认定了1128家的这个老字号。那么其中的比较有特点啊，刚才其实我们的听友们也都在这个互动区在讨论，你会发现大家讨论的吃的很多，穿的很多，它确确实实是从食品啊到服装的这个加工类的老字号呢，占到了整个老字号的50%。那么其中呢，这个餐饮里边呢，像餐饮跟白酒呢，又是老字号里边在资本市场上非常受到青睐的这个品类。那么一共老字号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呢，一共是60家啊，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是既能在生活中看到它，也能够在股市上看到它。那这样的这个老字号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认为是在市场端包括在这个资本端都运作的比较好的。那刚才主持人抛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这个老字号的发展为什么会比较艰难哈？那首先中国在认定这个老字号的这个标准上来讲呢，是超过50年是一个时间的标准。而其实啊，这个在整个全球范围内这超过100年的这个企业还是挺多的。你像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日本有2.1万家，美国有1100家，中国超过100年的企业大家知道有多少家吗？其实才不到100家，真的才不到100家。对，老字号虽然有1128家，但这里面超过100年的都不到100家。所以其实我们距离这个大的这个老字号的老字号的这个真正的经济周期的这个成长还有挺长的路可以走的。所以呢，这个大家也不用太担心现在老字号有些衰落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回到这个老字号为什么最近几年有的发展特别好，有的发展却一直很艰难。那么我们大概可以从4个角度来探讨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竞争力的角度。那首先你会发现啊，像这个二级市场就股市上表现特别好的这几个老字号，像云南白药啊、茅台啊，包括老凤祥珠宝哈，他们三家其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他们的核心知识产权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你看云南白药，它从自己本身的这个中成药，对吧，包括这个老字号的这个药方，再到它基于现在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对外延伸，我们最近还看到它跨界做了这个奶茶款的牙膏，对吧，这个我也买了，他们都做得很成功。第二，那茅台就不用说了，我们好像很多期节目都聊到过这个 对 这个品牌。 还有前段时间的那个片仔癀也非常的火。 没错没错，而且片仔癀也是属于非常具有区域特征，但是在整个资本市场上是打通了全国概念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也非常好。但是你看对比他们来讲的话，像寿仙谷啊、会稽山这个做会稽山是做这个黄酒的嘛，绍兴黄酒非常有名，然后呢上海的凤凰做自行车的， 对， 但是这三家你会发现它就弱，在整个股市啊，包括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个渗透率就会比较低。 没错， 它其实受到了非常多的比如说区域特征的影响。第二，你像五芳斋马上也正在报这个证监会报材料嘛，提交了这个招股书，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无论是网友啊还是投资人会认为这个季节性太明显了，好像这除了 对吧？端午节就没其他时间吃了， 没错。 哎，大家也会比较担心。那么真正从竞争力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老字号里面还是要以这种核心知识产权甚至是科技哪怕是配方来去驱动的企业呢，它一定会在长期的竞争中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竞争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经营问题，其实这是很多我们从消费者这一端看不到的，但是你很明显可以从进到他们的店铺以后的服务能力、服务意识，以及整个门店的装修，包括在新媒体广告端跟我们互动的这种感觉，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管理距离一个非常成熟的新零售的企业，就我们现在朗朗上口的像这些做奶茶呀，对吧，做小吃的这些企业比起来还是不太一样。那么从整个管理成本啊，再到持续的研发投入上呢，也会有一些不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字号企业要去融资要去上市。你看从这次我们从这个张小泉的招股书里面也可以看到，他很大的一笔这个募集资金的用途啊，就是要用在建立现代化的智能工厂以及研发中心的这种建设。他也意识到其实这种光靠过去的这些老方子呀、老手艺啊，他可能已经不能成为一个持续竞争力的这么一个保障了。对，最后一点就是你会发现很多老字号没拿过投资，就是没有什么资本去为他赋能。所以这些因素呢都共同构成了老字号啊最近这些年吧发展会相对艰难啊。 那其实我们发现有一些老字号啊，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大白兔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算是老字号的品牌啊，他们有时候会推出一些跨界啊、联名啊等等一些产品哈，这个算是一种转型的尝试吧。但是我们发现啊，就是往往这些产品啊它都是比较阶段性的啊，比较现实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老字号它是要发展，它是应该有一个长足长久的发展的。如果它是不断的推出这样现实的产品的话，在可持续性发展的方面，您觉得它会有一个大的转变吗？ 对，我觉得其实主持人您非常非常敏锐地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我们从投资角度也在关注啊，类似于像这种现实啊、快闪啊，究竟对于这些品牌的持续影响，包括持续的去获得年轻一代的消费者是否有帮助？那么首先，其实从优点上来讲的话，倒是有两点啊。你看像今年的这个618。刚才我们说这五芳斋跟王者荣耀，他这个做了一个联名款，结果确确实实啊，在业绩上来讲，京东的这个销售额是比往年增加了十倍，去年同比增加了十倍，这个确确实实是带来了非常好的这个市场价值的。然后包括这荣宝斋，咱身边的荣宝斋都349岁了，他推出了一个自来水毛笔，他整个在618也翻了130%。这样的一个销量的增长，非常非常好。那么我们会发现呢，这个老字号的品牌呢，它不会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关闭或者死去，它只是沉睡啊，这是我的个人理解哈。沉睡呢就需要被激活，所以本身来讲，新零售啊，像这种快闪跟现实呢，对它品牌激活是有很大帮助的。第二，它除了激活品牌的本身之外，还激活了门店。你会发现现在很多门店虽然这个销售看起来跟过去没有太大的提升，但是它成了网红打卡点了， 展示的一个橱窗。 没错，它非常紧密的贴合了场景营销啊，跟这个新一代消费者打卡经济的这样的一个 对一个诉求吧。但是劣势上也很明显，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跨界这本身就不务正业哈。我从个人的这个体会来讲，就刚才我说我买的那个奶茶合作的牙膏，这个确实是效果没有真正做牙膏品牌的这个刷牙的感觉要好，所以呢我觉得它只有拍照的价值。第二的话呢，就是在自己专业不擅长的领域做营销啊，是无法真正沉淀对于你的核心价值认定的用户的，他们可能就是热度，因为热度而来，那么也会因为别人的热度而走。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太利于他能够去做这种基于可沉淀可积累的这种护城河式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模式的。对，所以其实在整个跨界营销方面来讲，我认为现在老字号们可以尝试，但是不要把它变成一种主要营销的方式。对， 确实。而且呢也有一些我们的网友朋友会发出自己的疑问啊，说也不是说我们就真的就是不喜欢老字号啊，是确实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一些体验，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牙膏啊、奶茶的牙膏等等这些一些新产品的体验当中，他确实觉得和我们新的一些品牌啊、新的一些门店啊，或者我们所谓的一些网红的产品啊，相比起来，不管是款式啊、口味啊等等，可能我们的老字号品牌确实略有差距。那这样呢，是不是也是很多老字号去面临的问题？那就是确实某一方面技不如人，使得大家不得不选择一些新的产品。 对对，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啊，就是刚才我说的，无论是这60家上市公司，还是这100个超过百年的老字号，他们中间啊，绝大多数还都不是以技术驱动的。有一些这个专家总结特别好，他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符号，他们是基于见证这个时代，成为这个时代的符号和印记，它留存下来的。而事实上，它其实在跟我们不断的市场化呀，以及敏锐的这种市场反应、消费者的这种需求不断的迭代的过程中，他们的主动创新不够。确实主动创新不够，但是呢，也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发现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很多的互联网公司，现在也开始去关注老字号，然后呢，甚至有很多这些网友们会自发的，然后去做一些短视频啊，然后包括做一些这种内容营销的偏爱好类的这种传递的这种素材吧，然后也会不断的在特定的节日以及特定的这种场景，然后去主动激活他们。我觉得这个背后啊，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来自于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带来的这个巨大力量。那么你会发现，国潮也是最近可能都不止最近两年，最近3年到5年，国潮都一直是属于在我们整个审美包括年轻人的这种文化影响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很多大的品牌也开始去尝试走国潮的风格。那一度这些品牌他们很多都已经超过了一些国外的知名品牌，现在民族自信包括民族品牌已经慢慢的就深入大家每个消费者的心中了。对， 确实。但是又不得不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这些传统的这个老字号啊，它确实有它的这个价值和精华所在的。比如说我们一些酿酒的工艺啊，它可以是一种非遗了。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比较讲究的是我们要把它传承下来。但是现在呢，我们又对这些老字号的品牌提出要主动创新。那么在传承经典和转型升级之间，他们又应该怎么去做好平衡呢？ 在这个平衡中呢，我觉得首先刚才我们在聊到老字号的发展比较艰难的过程中呢，它有最后一点啊，就是它跟这个资本机构包括跟这种主流的这种咨询机构的互动不太多。那么我就正好说一下它在这个自身的品牌传承跟升级之间应该如何做好平衡啊。首先老字号应该打开更大的视野打开更大的视野跟视角因为视角呢代表更多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更大的视野呢就是代表我要站在更广阔的这种市场的角度去看待我的品牌价值以及传承的文化价值。那么首先从这个你看为什么现在这些上市公司背后非常多的资本助力，而他们上市以后跟上市前它差距很大，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投资机构啊是可以给老字号首先带来视角跟视野的，因为投资机构面对的企业会比较多，它呢无论是收集商业情报啊，包括在经济的宏观微观的研究方面，它都会有专业的团队嘛，然后去做赋能，所以我是非常鼓励这些老字号能够多去与资本去互动的。第二呢，在整个这个传承升级与这个传承跟升级之间吧，我认为还是要做好什么呢？你会发现中国这1128个老字号，他们可以说是实现了商业化的，否则他们很难去获评这个老字号。 对， 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细分的领域。我认为其实现在大家的深耕是不够的，因为中国啊，我们这么多的消费者，而且包括我们的这个需求已经被市场包括被这些广告切分的非常非常细了。你会发现新品牌都在做垂直，他们应该更好的在这个垂直的领域呢，把自己的这个真正的价值深挖做好。这个深挖其实是自带很多很多故事的，老字号都有自己的故事，对，他们是非常好的内容营销跟这个内容的传播者，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自己的品牌气质守好，恰恰守好品牌气质是不能做太多的联名跟跨界的，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跨界创新本身来讲，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儿了，老字号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是靠像这个中医药企业是靠配方啊，包括白酒，其实这个背后还有非常非常多可以挖掘的机会。就像现在你看白酒本身，我们知道著名的这几个酒厂，他们每年都在不断地推出一些新品，而且越是这种好的品牌，它的新品其实市场接纳的程度也会很高。 对， 基本上呢，它的口味也不会变化太大，但它会微调，这也是一种创新，因为它在不断地去迎合不同种类不同消费场景的这些消费者的需求。对，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老字号在这个传承跟升级之间需要去做的。还有一点吧，就是老字号确确实实要在这个资本的使用效率上要提高。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市场的变化很快。我就看这个冰峰上市的这个招股书里边就提到很关键的一点，他说其实有些时候市场突然间出现很大的订单，他们过去的生产厂是跟不上的 哎，但是呢，你又不敢花太多的钱去建一个生产厂，万一淡季来了，这个产能就浪费了。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工业四点零啊，包括这个敏捷开发呀，这些还都是他们所需要去不断突破的。就即便你现在守好自己的这个老字号，有这么多的市场需求来找你的时候，你自己可能都接不住这些单子啊。这个是好多不做的不错的老字号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吧。还有一点就是从规范化的这个服务跟规范化的这种营销方面，他们其实更多的，我觉得老字号在我们的感觉中更像武林高手。它还不是正规军，对，不像正规军。那么你会发现，无论像这个做粽子啊，还是做珠宝，他们有很多虽然看起来是行业第一，可他们却不是行业最贵，它不是行业利润率最高，甚至在整个公司的经营过程中，你会发现财务报表里边表现出来的是他们的管理成本会比较高，研发费用比较低，哎，这个其实就是可以看到，这是上一个时代给他们留下的这种符号，但可能也是一种负担，对他们必须要面对这些负担去不断的优化吧。还有就是现在对于老字号来说，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啊。上市以后，你看像刚才咱们说的，这张小泉上市虽然首发，当天收盘价上涨了394%，将近400%了，但它依然还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目标值。所以其实，在整个资本溢价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利用更好的这个资本杠杆呢，去提升产业思维啊。比如说我自己建厂，如果来不及，我是不是可以去并购？如果我自己研发周期比较长，是不是可以去通过投资啊、并购别人啊，去加速我的这个产业融合的速度，能够快速去响应市场的这个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些点都是可能老字号在整个转型升级，它升级的一定是现代化的管理、现代化的生产跟研发，那么传承呢一定是产品的内核，首先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工艺内核跟这个技艺内核是要守住的，然后呢是它穿在外面那层大家都能看到的文化外衣。对， 同时其实也是要在守住自己的同时，一定要以开放的姿态去拥抱一些新鲜的事物，并且能够有一个敏锐的这种市场的感觉，及时的去做一些调整，可能才会让我们的老字号啊，在能够传承经典的同时，能够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吧，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啊，发现老字号它不是一个就是在我们记忆深处的一个品牌，而是说我们走到哪里会首先比如说不管是吃住行都想到的一个经典的首选的这么一个品牌，这么一个领域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老字号也好，对于消费者的也好，都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思路吧。那么非常感谢今天赵晨跟我们聊这个关于我们的老字号的传承与发展的问题哈。也希望大家哈，不妨可以多试一试我们老字号推出的新品牌啊，新的产品。其实有一些我觉得还真的不错的，比如说在王府井那个吴裕泰的这个冰激凌，经常排长队哈，而且它的那个茶味儿确实是特别的浓，特别的好吃。所以说我们不见得哈，就一定要选择网红的产品，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去有耐心一点去发现一些老字号的新产品，也许你会发现哎，这个世界可以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也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